104集，暴露。傍晚下了场小雨，天气有些阴冷。许少卿提前下班去医院看看小朵，他进屋的时候光线很暗，他就开了灯。红姐见他先是一愣，然后神色不自然地跟他点了下头。许老爹躺在家床上，脸冲里，像是睡着了，一声不吭。 爸， 对方也没动静，于是他走过去看小朵，小朵也在睡觉。 怎么样？ 还是那样，醒了就说胡话，就哭，不能离人。 要不让我爸先回家吧，也不能一直住在这儿，他身体受不了，周小云也不方便照顾孩子。 那你爸他，那你自己劝劝他吧。 爸，爸。 许少卿叫了两声，他没反应，就警觉起来，伸手触碰他的肩膀。许老爹动了下，挡开许少卿的手，表示自己还活着，就是不想理他而已。 红姐，这又怎么了？ 什么？俺不知道，他不就这样，你问他吧。 许少卿觉得不对劲，他看了眼小朵，突然有了种猜测，心开始下沉。他没再多说什么，而是坐在小朵旁边看着。屋里有四个人，却安静的有点可怕。过了会儿，许少卿站起来准备离开。 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去见你妈，你就自由了？ 屋里安静的气氛直接变成了冰点。许少卿像个雕像一样定了很久，然后一言不发，转身走了。 俺去打晚饭哦，你看着点孩子。 许老爹没说话，于是红姐想想又坐下了。 我这么大个人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看了这么多天了，你还怕我这一会儿看不好吗？打你的饭去。 红姐悄默声地拿着饭盒出去了。老许坐在床边懊恼地搓了把脸，他心里很乱很乱。小朵似乎被他的声音给吵醒了，手动了动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站起来走过去，握住小朵的手。 小朵啊，小朵。 爷爷，一直有东西在追我，好累。 没事，爷爷把他赶跑了。 小朵点头，然后又闭上眼睛。 你到底是不是我孙女？你爸爸是谁呀？ 小朵想再次睁开眼睛，却只是眼皮动了动。 我骗你了，对不起爷爷。 老许眼前一阵眩晕，他深呼吸稳住自己。 小朵，小朵是好孩子，怎么能骗人呢？ 小朵没再说话，皱着眉头昏睡过去了。徐老爹轻轻放开小朵，抓着他的手，拿了片药吃掉，然后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了。红姐在住院楼下追上了许少卿。 哎，许总，你有什么事儿，好好跟你爸说，既然是亲父子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他始终心里都是为了你好啊。 许少卿的脸色越来越沉，沉得吓人，简直不像他认识的那个人了，让红姐看着心里头发毛，想说的话也说不下去了。许少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晚上安里吃挂面的时候，有人敲门，他走过去开门，看见是许少卿。许少卿的脸色特别难看。 你怎么了？ 许少卿进了屋，直接走到桌前坐下。 我爸好像知道了。 还没等安里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换了种说法。 我确定他知道了。 啊？ 知道什么？你是说？不可能啊，是你哥告诉他的。那他怎么样了？ 不可能是江姐，要说他早说了。 那是谁？小云？那绝对不可能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 可能是因为小朵， 许少卿声音还算沉稳，但他的指尖用力抠着桌子边，安里看到他大指指尖皮肤发皱，指甲发白，边缘锯齿般坑坑洼洼，指甲里还有血迹。安里看着心疼，握着他的手不让他抠了。许少卿神情冷漠地把自己的手抽出来， 你知道他现在的症状，说什么话都有可能。我爸天天住在那儿，听到什么他也就相信了，很有可能。 都只是可能？既然都只是可能，你怎么会这么觉得？是不是太敏感了，自己吓唬自己？ 我肯定，我肯定，我都说了确定他知道了。哎，你他妈觉得我是随便妄想然后逗你玩呢？ 安里能看出来许少卿焦躁无比，只是一直在克制罢了，现在和他争辩这个也没什么意义。于是安里问到另一个关心的重点， 那现在你爸爸怎么样了？ 我不知道，反正还没死。 你别胡说八道， 要死的话不是他就是我。 许少卿不知道想到什么，手指用力抠了下桌子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。 如果老人真知道了的话，那你就敞开了和他说说吧，毕竟是亲父子。 你闭嘴！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我以前怎么过来的？你知道我这十年又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真是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别再自以为是的乱出主意了，要他妈不是你，我根本就不能。 对啊，没有这个人一切照旧，根本就什么都不会发生。那现在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儿？在这个倒霉的破房子里面对这个灾星，我干嘛来了？我脑子一空白就开车过来，可是再和安里掰扯那些多余，我找他也是多余，见他也是多余，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是多余。他这个笨蛋根本一开始就出现了多余。 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去见你妈，你就自由了？ 随便吧，都随便吧，都随便。 许少卿突然站起来，转身摔门出去了。安里赶紧跟了出去。许少卿下楼下得非常快，安里叫他也不停。走出单元门以后，许少卿走得更快，安里只能跑了起来，从后面拖住他。 你不要！ 行了，你起开，别烦我。 你去哪儿啊？你先别走，咱们上楼商量商量。 商量？你还想商量什么？就是认识了你才倒霉，要不是你能这样吗？我他妈还跟你商量个屁呀、啊、商量怎么死得更快一点吗？ 这个老小区此时正是晚饭后遛狗人多的时候，行人与宠物们纷纷侧目，可许少卿看着安里这个冤种就生气，来之前还能控制住的一切情绪就都压不住了。事已至此，最不想发生的事也已经发生了，他失控的什么都不想在乎了。安里很窘迫，但肯定不能让他这个精神状态一个人开车离开，所以拉紧了他。 你可以不和我商量，但现在不能走，先跟我回去。 什么叫回去？你还真把你那个破鸟窝当我家了，还回去？穷光蛋，咱们俩是一个世界的人吗？你从一开始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就吊着我坑我，现在我工作给你找了，孩子也给你治了，我爸也要被你气死了，我的生活也给你毁了，你满意了吗？ 安里听到这话呆住了，许少卿看安里的表情瞬间就变了，自己也一愣，两个人都沉默了一阵。安里没穿多少衣服，五月雨后的江城还是有点寒气的，他在晚间的冷风中开始发抖了，但他没松手。 先回，先去我家，你先跟我上楼，给你哥打个电话，看他怎么说，或者告诉老郑，让他来接你回家。你这样走我不放心。 你滚开！ 许少卿回过神，用力扯开安里的手，大步走掉了。安里没有再跟上去，他在原地戳着，看着许少卿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楼的拐角处。他穿得很少，抱着胳膊发起抖来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脚上穿的是许少卿的专属兔子拖鞋。他想，自己现在的样子一定很滑稽。踌躇了会儿，安里鼓起勇气，走向了一个遛狗的少妇。 你好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出门忘带钥匙了，手机也没带出来，请问能借您手机开锁打个电话吗？我家就住这栋楼。 班里真诚地指了指这栋楼的六层窗口。 啊，你看那个就是我家。 少妇打量他一番，从口袋掏出手机笑了。 嘿，你这拖鞋挺萌啊，我头一次看见男人穿这种拖鞋呢。 这不是我的。 不好意思什么呀，这么大的码不是你的还是你媳妇的？你媳妇脚多大呀？ 43。 身边响起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，许少卿表情冷淡又讥讽地站在他们身边，看了一眼少妇，又看安里。 你到底干点什么心啊，笨的你。你小时候怎么可能跑了过别的小蝌蚪的？就因为你看小电影比别的兄弟都来劲儿啊？ 哎呀，说的什么呀这是。 少妇听见这辣耳朵的话，愤愤地抱起狗子捂着耳朵走了。 你怎么没走？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